忽然间问他十声九不哼，有一时袭人射月平相劝他无过，点点头儿就哼了一声。他想着磨坊中出却了晴雯女，别的人是玉磬儿碰竹瓦儿铃，是公子一腔郁闷冲方去低口闷啊，离了一泓小院亭，信步儿走出了叫门儿外，瞧见官老妹儿问了一声，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？那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，十公子并不回言，扬长就走见个小院儿，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，宝玉前身大屋进，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，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，茶壶儿摆着就在板架儿中，内间儿有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，铜镜儿梳头匣儿还有酒盏瓶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雨体，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被红绫，面盲儿桃花初望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暂时发乱疼，小枕儿轻轻斜倚在弯腰儿后，绣鞋儿一双紧套着炕梁儿扔，柔气儿隐隐的一声把脖项儿堵啊，他那病伤儿这不辗转轻叹说不见儿疼，猛听得颤巍巍的声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给我半盅啊，我这心里头似个火红啊。吃茶吧妹妹呀，我是愚兄，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，喝的他半晌发呆，哼了一声说二爷呀你从何处来，还不快太文治可了不成， 宝玉说我卫青一死 何足惜啊，要贪生

夜无眠很楼长，瘦的一个扭腰儿无有一般，病的一个性凉儿又焦黄，咳嗽不住应声儿呀，娇喘难听粉鼻儿张，蝇虫儿迸裂都成了脖子了，珠泪儿流干无光，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，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，无非有限的时光啊。 白派这几个段子不仅可以说是经典流传，而且也是脍炙人口。刚才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好像也都会唱，刚才有观众提议想听愚公移山，我们继续有请杨老师。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《愚公移山》。 山北人有何尝百姓

Thank you.